谁家的狐狸精啊？往哪儿跑？ 小三儿啊，小三儿，你赶快跑，别让我老婆抓住了。跑不过你就打个的，回头我给你全报销。这不前几天我闲着没事去旅游，导游小姐还挺妖娆，我三言两语就勾搭上了。回到家我还想着她，微博短信就联系着，忽然一天老婆发现疯狂发飙就拒绝了。小三儿啊，小三儿，你赶快跑，别让我老婆抓住了。有心相救我不敢救，老婆的手里拎菜刀。小三儿啊，小三儿，你赶快跑，我老婆练过跆拳道，跑不过你就打个的，回头我给你全报销。 小三儿，小三儿，你赶快跑，我老婆就要追上了，找个地方先躲一躲，我要先回家去救火。小三儿，小三儿，你原谅我，你可千万不要上火，我一定弥补我的错，和你过上快乐生活。 回到家我还想着他，微博短信就联系着，忽然一天老婆发现疯狂发飙就拒绝了。 完了完了完了， 小三儿小三儿，你赶快跑，别让我老婆抓住了。有心相救我不敢救，老婆的手里拎菜刀。小三儿小三儿，你赶快跑，我老婆练过跆拳道，跑不过你就打个的，回头我给你全报销。后悔了傻了吧，偶尔一次河边走还是歇了。老婆要离婚孩子归谁，好好的家庭就哎完蛋了。 小三儿小三儿，你赶快跑，别让我老婆抓住了。 有心相救我不敢救，老婆的手里拎菜刀。 小三儿啊小三儿，你赶快跑， 我老婆练过跆拳道，跑不过你就打个的，回头我给你全报销。好好的家庭完蛋了。